病情， 病情， 兵警， 兵警， 兵营， 兵营， 兵临， 兵临， 平静， 平静， 平行， 平行， 平平， 平平， 平停， 平停， 明明， 明明， 命令， 命令， 明镜， 明镜， 明清， 明清， 宁静， 宁静， 聆听， 聆听， 领兵， 领兵， 领命， 领命， 领情， 领情， 灵性， 灵性， 精灵， 精灵， 精兵， 精兵， 静静， 静静， 精明， 精明， 经营， 经营， 静听， 静听， 情景， 情景， 情形， 情形， 轻盈， 轻盈， 清明， 清明， 姓名， 姓名， 行径， 行径， 星星， 星星， 性情， 性情， 听凭， 听凭， 听命， 听命， 听清， 听清， 挺硬， 挺硬， 英明， 英明， 英灵， 英灵， 荧屏， 荧屏， 精英， 精英， 影星， 影星， 明星， 明星。